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15课，重点语句是 寝ています。 他们在睡觉。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今天安娜和她的朋友小英、罗德里戈要去新宿的书店，三人乘坐的电车马上就要到终点站新宿车站了。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15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寝ています。 他们在睡觉。 まもなく新宿終点です。 次は新宿駅です。さあ降りましょう。 あれ、あの人たち寝ています。 大丈夫かな。 大丈夫大丈夫、ほら起きた。 我来讲解一下。小英说 次は新宿駅です。 下一站是新宿车站。 次 是下一个的意思， 駅 是车站。 さあ降りましょう。 走，我们下车吧。 さあ 是招呼别人，向其发出邀请或催促其做某事的说法。 降りましょう 是提议一起下车的说法，在这里就是下车吧的意思。下车是 降ります。 把动词的 must 变成 ましょう， 就可以表示提议、建议。 去这个动词用日语说是行きます。如果我想和你一起去什么地方的话，是不是可以说行きましょう？ 可以。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这个说法呢，要在你认为对方不会拒绝的情况下使用，不然的话会给人以强人所难的印象。 如果以试探的口吻来发出邀请的话该怎么说呢？ 那就不用ましょう，而是用在第13课学过的 ませんか、行きませんか， 是比较郑重的发出邀请的说法，意思是想不想去。罗德里戈发现了什么？ あれ、あの人たち寝ています。 诶，那些人他们在睡觉。 あれ 是感到吃惊或诧异时使用的感叹词。 あの人たち 是那些人。 あの 是指示代词，意思是那、那些，在这里是那些的意思。 人たち 是人们，它是 人、 人的复数形式。 我记得我们以前学过日语的名词是没有单数和复数之分的。 嗯，你说的没错。不过呢，在表示人的名词或代词后面加上他之后呢，就变成了复数形式。在私、我的后面加上他就变成了 私たち、 我们。 寝ています。 他们在睡觉。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寝ています是由 寝ます 睡觉的贴形。 寝て 加上 います 构成的动词的て形加上います是对持续进行的动作或状态进行说明的说法。 那正在吃饭用日语说的话该怎么说呢？ 嗯，我们一起来想想看。饭是 ご飯， 吃是 食べます。 吃的对象要用助词 を 来表示。 要用动词的贴形食べます，吃这个动词要变成食べて，然后加上います，所以就是ご飯を食べています，对吗？ 完全正确。安娜又自言自语地说 大丈夫かな， 没事儿吧。 大丈夫 没事儿，不要紧，这是一个形容词，表示情况没有危险或是不必担心。 かな 是助词，在自己问自己的时候使用，这里表示安娜因为感到担心而发出疑问。小英回答说 大丈夫、大丈夫。 没事儿，没事儿。 大丈夫。 连说了两遍，表示强调。 ほら、起きた。 你看，他们起来了。 ほら。 你看，是唤起对方注意的感叹词。 起きた。 意思是起来了。它是 起きます。 起来的他形，表示动作的完了，即刚刚起来。他形的起きた是 起きました 的较为随意的说法。 不知为什么，我也常常快到站的时候就会醒过来。 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15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寝ています。 他们在睡觉。 まもなく新宿終点です。 次は新宿駅です。さあ降りましょう。 あれ、あの人たち寝ています。 大丈夫かな。 大丈夫大丈夫。ほら起きた。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我们学习了 大丈夫， 没事儿，不要紧这个形容词。如果要紧的话该怎么说呢？我想了解一下形容词否定型的变换方法。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在第13课我们学过形容词有两大类，一类是像 新しい、 新这样的以一这个音节结尾的一形容词，还有一类是放在名词前面，修饰名词时要在形容词后面加上那的那形容词。这一课出现的 大丈夫， 没事儿，不要紧，就是那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要变成 大丈夫な。 一形容词的否定型要把一去掉，再加上 くない、新しい、 新。它的否定型是 新しくない、 不新。那形容词的否定型要在形容词后面加上 ではない、大丈夫、 没事儿。不要紧的否定形式 大丈夫ではない、 有事儿，要紧。八 ではない、 变成 じゃない、大丈夫じゃない， 就成了比较随意的说法。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江川，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声音吗？ 是打呼噜的声音吧？ 是的，用拟态词来表达的话就是这样的： 咕咕咕咕， 表示熟睡的样子。那这个呢？ 嘶呀嘶呀。 这个好像是睡得很安静的样子。 嗯，你说对了，它形容婴儿或小孩睡得很香的样子。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咕咕 和 嘶呀嘶呀。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今日 日本的电车非常准时，特别方便。不过据说在电车里不能打手机，可得注意。好，听众朋友，第15课就学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寝ています。 他们在睡觉。 下节课安娜他们要一起逛书店， 欢迎您到时收听。